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追访我们的两位听众，来了解一下帮帮团背后的故事。 喂 喂，你好，是董女士吗？ 对， 你好。您的小乌龟已经赠送出去了是吗？ 对 啊、哦、还有吗？ 啊，没了。 送给什么人了呀？听众，来了解一下帮帮团背后的故事。 喂 喂，你好，是董女士吗？ 对， 哎，你好，您的小乌龟已经赠送出去了是吗？ 对 啊、哦、还有吗？ 啊，没了。 送给什么人了呀？ 送给一个老人家了，他说自己在家待着特别闷，然后这样就给他做个饭，然后就答应他了。 哦，这样的。我看您 每天都得给他洗呀弄呀的，我们每天要给他去买鱼苗，那都要活的嘛，至少就是怎么着你也得两天买一回。第一遍放水呢，他先拉完了以后，你把水给他倒了，然后再放清水，再把鱼放进去，吃完你又得给他洗。然后晚上呢，你还得给它从水里捞出来，然后让它在地下自由活动，因为你不能老给它圈在一个地方，那它养的不好嘛，那就特别麻烦。 哦，您家这个乌龟等于是养的比较高级哈，都是吃活物的。好多人家养的都是吃那龟食，或者是吃点什么鱼食哈。 不吃、嗯、我们家这乌龟从小就活鱼苗养大的。 那您送给了那个老人家，他能这么费精力去弄这个乌龟吗？ 啊，没问题，他们家还有孩子呢。因为我问过了，我说你能不能保证哈，这个乌龟它已经有10多年了嘛，我都10多年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如果你要给它弄的水脏了，或者是吃的不合适，它宁可饿着它也不吃，饿死它都不吃。这就跟你养的什么一样，你怎么惯怎么来嘛。 被您宠坏的乌龟是吗？ 对，有可能吧。 好吧， 有可能吧。反正我觉得它那个毛病比较多，养的不是就是特别麻烦吧。哎呀，养的有时候也是想着给它简单一点，但是它已经成习惯了。你要水，它吃东西了你不给它放水，给它不吃，然后放水里吧，水脏了，它因为它要拉嘛，拉完以后你要不给它涮干净了，那水浑它自己就往外跑，它也不吃。哎，挺郁闷的。 脾气挺大的哈。您那个小乌龟是一对儿吗？一公一母吗？ 不是吧，他因为原来是养了好几只，最后就剩下2只了。 哦，这两只这个是一对儿、嗯、还是说是哥俩还是姐儿俩，你也不清楚是吧？ 我觉得应该两代吧，应该是。这个乌龟叫我养的太复杂了，人家说我们养的乌龟就给他那放的，让自己爱吃吃爱弄弄，哪像你养那么精心呀、啊、还得给洗澡，还得给他弄干净了。 嗯， 因为你那不弄干净特别臭嘛，得每天都得弄呀。你有时候要是家里要没人的话，那就能弄得脏死了。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你会再养吗？ 啊，估计不养了。既然已经都知道那没时间弄它了，就别弄了呗。要不然呢，其实送出去也挺伤死了。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你会再养吗？ 啊，估计不养了。既然已经都知道那没时间弄它了，就别弄了呗。要不然呢，其实送出去也挺舍不得的，因为毕竟养这么多年了嘛， 有感情了。 嗯，肯定的、 那你想送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也纠结了一阵啊？ 哎，纠结了很久很久很久，觉得 哎呀，挺舍不得的。但是想想吧，你一直给弄得一天到晚脏兮兮的，你还不如找个那个直接弄的哈，给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哦。 哎，那您觉得那个小乌龟它认识您了吗？ 当然，必须的。这个，你看像我们家其他人喂它吧，它可能就没那么特别盼望。如果我要往那儿一走啊，哪个老的就伸出来，然后让你可以拿手去摸它的头，要不然你知道乌龟的头它是一般不让摸的， 嗯嗯， 摸它就缩回去了，可机警了。哎，我要摸它就没事，伸着脑袋让你摸。 哦，您不怕它咬你吗？不是说乌龟咬什么东西就不撒嘴吗？ 啊，那分什么人呢？我摸没事，我们家其他人摸就不行，要么就缩回去，要么就挺凶的那乌龟。尤其那只大的特别凶，这个东西就是用心嘛，你肯定它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又只是那个意思意思养着玩，那又是一个那什么了， 嗯， 可能还是跟个人性格有关系吧。 这对乌龟在您家养了多少年？ 嗯，挺多年的，觉得至少应该有看有十来年了吧，将近20年了。嗯，您是哪里呀？我觉得你问的好像还挺多的，能告诉我您是哪里吗？ 我是京城帮帮团啊。 嗯， 那您通过这个平台还办成过其他什么事儿吗？ 没有，这也是第一次。我觉得还挺好的，挺不错的，挺快的，很快就那个有人联系我了，而且联系人还挺多。 那您经常听吗这个节目？ 你是做什么？是做调查还是做什么呀？ 您对节目当中那几位主持人熟悉吗？ 干嘛？你想让我见见他们吗？ 您想吗？ 当然想啦。 对于他们的声音也不是特别熟，是吧？ 还可以吧，我觉得还行吧。 可能还是不算太熟。 难道您是其中一位吗？ 哎呀，您太聪明了。好吧，我是方明。 你好，方明，你说名字吗？我就知道了。 啊，你我一说你就能够辨识出来了，是吧？ 对呀，你要说名字我就知道。 嗯， 因为你们那个就是这个一般都是好像在10点来钟，就11点之前，那时候都没下班，都没什么的，所以就这个时间点有点不太好。 哦，您还在上班是吧？ 对呀。 啊，所以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是听不到直播，但是可以听回放。 哎，对，我就想听一下，我在哪能听到回放啊？ 您可以在这个智能手机上下一个 app 叫听听 FM， 这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的一个 app。 哦，听听 FM。 对啊，我记住，我想听听，就是您当时是怎么播我们家那个乌龟的？我没听着啊。 啊， 对，我特想听完。我今天还在想，哎，我说您到哪去找找听听当时播的那个。是怎么说我们家那小乌龟的？ 您在回放里面也可以听，然后待会儿呢，你有空的时候下一个这个 app， 然后呢，在上面您就可以搜索就行了，搜索京城帮帮团，它就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广播，同时找到这个节目，然后上面有日期，您一找，哪天就可以了。 哦， 对，您平时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听啊，您可以下班之后听听回放。 啊，我就说这个时间那个老对不上，挺郁闷的。对，你有时候想重听吧，也找不着在哪。然后我不是关注咱们微信公众号吗？ 今天给您打电话也是跟您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小乌龟成功转让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信息播出之后，大概有多少位听众跟您联系啊？ 对，特别特别多，家里有孩子喜欢的呀，还有自己原来养过乌龟的呀。 嗯， 那个老人家他就说，那个其实他身体挺好的，就是说平时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吧，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挺闷的。啊，我就觉得。啊，心突然一软，算了，那我给他吧。 那他是上门来取的还是？ 啊，我给他送过去的。我觉得他年龄大了，我说那我帮你送过去吧。 哦，离得远吗？ 不远。他住在前门，我说正好，反正连带逛街一块儿，这个捎带就给他送过去了嘛。 就是看他家里的环境，您觉得放在老人家那儿您放心吗？ 对，我就是因为放心我才放在那儿，要不放心可能我就带回来了。 顺便也实地考察一下，是吧？ 啊，你别忘了，这个乌龟我养那么多年了， 是是是， 已经有感情了。如果说，比如说那个托付给别人的，他要是觉得不放心，那我宁可继续自己养着呗，不就是麻烦一点吗？其实这个乌龟你养的它是挺有灵性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尽量还是自己养着。 那您送出去了这几天，这两天也不用伺候他们了，您这心里？ 我想着哪天那个跟那个老人家说，我说我要是想的话，我可以过来看看了。随时来。 嗯，挺好的哈。 这个找个机会连玩带看看我们家乌龟不全有了。 对，也挺好的，既省去了您的这个麻烦，因为毕竟您还上班呢哈，没有那么多精力照顾他。然后呢，送给了一位老人，他呢，是吧？ 寂寞嘛，他就说家里那个上班都走了，家里就他一个人，觉得挺闷的。这样呢，要是有两只小乌龟呢，可以那个陪着他解解闷儿。 我们这个信息播出之后，有这么多听众给您打电话，当时您想到了吗？ 啊，刚开始肯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知道了。那有时候家里有些不用的东西啊什么呀，你说扔了也挺可惜的，那就可以转了。咱们觉得可能没用，也许别人觉得有用呢，对不对？ 对对对， 挺好的，还是好人多。我觉得这个节目办的真是挺好的。哎呀，说不上来，反正就比较实用吧，比较贴近老百姓。然后主持人呢，我觉得就是他那个主持那个风格挺亲切的，就跟咱们平时那个朋友聊天一样啊，就特别亲切接地气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启发。就别再乱扔东西了呗，别以为你用不着别人就用不着了，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帮助，是吧？ 如果我不听这个节目，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没用了，没用扔掉吧，谁会要啊？你要是送给别人送不好的话，人家还觉得你瞧不起他，人送不好他真伤了他了，就好心办了坏事了嘛。哎，我觉得这有这么一个平台挺好。 行了，今天跟您聊天特别愉快。 谢谢您那么耐心的啊，那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以后我会多多支持你们的。 谢谢。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家具转让出去了吗？ 都送人了，您这会儿才来电话。 哦，这么快就送人了？ 是啊，啊，那都已经送人了，全都没了。 一件都没留啊？ 是啊，那么快，您就想要什么呀？ 都没了，那我就没法要了。怎么这么快呢？ 大衣柜要吗？ 哦，大衣柜还有是吧？ 啊。 哦，怎么这么快就都出手了呢？ 是啊，我就赶紧的给人就得了，就给人一家人都包圆了，都拿走了。 行吧， 没事，那以后您就得赶紧打电话。 这个怎么这么快呢？ 是啊，可不就是这帮帮团的速度吗？ 通过帮帮团出手的是吧？速度特别快。 对，不是在那帮帮团上那个发布的吗？人家有一家来了，人家还是我老婆他们老乡，人家给就是他们家亲戚买的，然后都搁在那儿了。 嗯。 然后都给了，我说您都拉走，我连我们家门钥匙都给了他了。因为我那是空房子，我儿子的房子准备装修嘛。您以后您就有事儿您就抓紧点就行了。 行嘞，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得快点哈。您是不是还给别人介绍对象来着？ 上星期六的那个，我没朋友，他们家儿子毛病多，都快40了，还非得要挑属牛的。然后帮帮团里头那个星期六那里头有一个属牛的嘛，让他们联系，结果他妈妈还不回拉微信。然后最后终于联系上了，我教他妈怎么弄微信，然后呢相片都有了，连我这都有了。 那成了吗？ 不知道，这现在年轻人都没谱，反正有希望呗，他们家儿子可能愿意呗，就看女孩不愿意。然后呢相片都有了，连我这都有了。 那成了吗？ 不知道，这现在年轻人都没谱，反正有希望呗，他们家儿子可能愿意呗，就看女孩不愿意，现在难说。 哦，您这什么事儿都找帮帮团是吧？ 对，我这不是现在坐车上西单大悦城去买手机去， 您手机 现在在公交车上呢啊。 行，那您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啊，听不出来。 哦，您天天听节目，您都听不出来我是谁啊？ 啊，您是方明啊。 听出来了吧？ 啊，哟，您好啊。 您在公共汽车上呢是吧？ 对，我上西单大悦城，我换我那手机去，我这手机老是存量不足，得换个好点的。哎呀，我这是耳朵，真是没听出来是您的，真实在对不起了。 没事没事，这挺好的。那您天天听我们节目，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评价呢？ 能解决这很多问题。您知道为什么我把这家具赶紧都送人吗？现在你扔个家具扔个东西街道都不让你扔，送人就清净了，也帮助人了，人家正好都需要。都挺好的事儿，对。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还受到过别的朋友的帮忙吗？ 帮过，我这电动轮椅都是跟您那个帮帮团买的，是都热情，那有什么困难都赶紧就说嘛，什么都能解决了。我呀，我是7年前我得了脑出血，没死就不错了。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他们家小叔子得我这半身不遂这病，就成天的哭，我倒是没有那么悲观呗。 所以我买这手机我只能一只手操作。 啊，那您每天听我们节目是不是也是当个乐啊？ 对，是，真好，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社会上互相帮助呗，对。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家庭关系教练周凡老师来帮助很多家长朋友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孩子闹情绪。这个问题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不已的。 当孩子有这种情绪的反应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应对？那无论是小年龄段的孩子，还是已经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当孩子面对一些失望、挫折，或者是一些和他们预期中非常不符合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情绪发生。那其实不仅是孩子哈，其实成年人也会是这样，只是成年人呢会不允许自己在人们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孩子相对来讲，他们的情感的这种流动是更加通畅的，更加自然的。他们会非常大声的哭泣，然后他们可能会大叫，他们会说我讨厌你，我好烦等等这种状况。那其实这种状态来表达情绪，我想要告诉大家的，首先是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如果你的孩子能够适当的表达他的攻击性，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人性里面都是有攻击性的这个成分的，都是有愤怒的这个成分的。不会因为你认为他评判他不好，或者你觉得他不应该，然后他就会消失。那么家长要做的事情就是允许和接纳孩子可以有这个部分。当我们能够去和这个部分更加的平等的去对待他，能够去和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也向孩子传递出来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对待情绪的态度啊。我们有情绪是可以的，情绪只是一个提醒和自然的表达。我们可以有任何的情绪，我们可以悲伤，可以愤怒，可以无助，可以脆弱，这是身为人很正常的一些情绪。那么我们需要去做的是如何去表达这些情绪和更好的和这些情绪相处，而不是把它们压抑下来，去表现出一个看上去更得体更好的状态。那么如果家长在这个过程中意识不到这一点，家长就会无意识的去责备孩子，或者是试图去让孩子知道说这个情绪是不好的，你怎么可以发脾气呢？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去否认和去压抑孩子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很自然的让孩子会感受到第二重的伤害。也就是说，本来他在面对一个事情当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挫败无力，无论是他摆积木摆了好几次没有摆好，失望的大哭挫败，还是说对方不经过他的允许拿了他的玩具啊，或者是他被其他的小朋友推搡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在生活中很自然要去经历的一些东西。那么他需要不断的通过去经历这些事件，去体验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让自己成熟和长大。那么他会自然的表达这个情绪，也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首先家长自己的状态要能够稳定住，能够不去评判孩子。然后如果家长自己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这种烦躁心，那么当孩子一哭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家长自己的烦躁和焦虑给引发出来。然后家长就会为了不要去面对这种感受，就试图想去控制孩子的表达，就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呢？啊，你不能哭，不要发脾气，等等，就会试图去控制孩子，不要让他表达出那种情感。但是所有的控制只会带来压抑，并且在下一个时间段引发更大的反弹。所以控制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去意识到的就是，我们被孩子的哭声引发焦虑和这种不安，事实上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他有哭泣的自由，那我们会被对方所影响，事实上是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和焦虑，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我们自己要去面对它，而不应该把这个压力转嫁到孩子的身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能够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保持这种比较中正的、平和的、稳定的内在状态，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更好的去支持到孩子。 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支持他人，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自己并没有被对方所影响。如果我们自己被对方影响，我们已经被对方的这种行为引发了我们内在各种混乱的负面的感受，那么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出支持的，我们唯一想做的只是控制。所以所有时候当我们想要给出支持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可以内在有足够的强大和稳定，不会被对方的行为让自己内在发生很强烈的动荡。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给出真正的有智慧的高品质的支持还有陪伴。好，那么当我们真的内在很稳定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先去陪伴孩子，接纳他的情绪，并且去为这些情绪命名。比方说当孩子画画画不好，搭积木搭不好，然后生气的把积木推倒或者是大哭的时候，当孩子表现出这些情绪的时候，家长首先要命名。比方说很认真的做一直没有做到你期望的时候，你现在心灵很难过，你感觉很挫败，对吗？啊，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能够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他就知道说这一刻我感受到的是挫败。你可以不断的去为他当下的这种情绪告诉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那么他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情绪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在下一次当他再有类似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一种更加成熟的冷静的方式，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可以说啊，我现在觉得很挫败，我很委屈，我很失望，而不是说因为整理不出自己的情绪，无法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很好的能够去分辨出来，而只能急着在那里大哭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所有没有办法很好的能够用语言清晰表达自己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愤怒和无助，一方面生外部的某个人某件事情的气，同时他们在内心又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们连表达和分辨自己情绪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其实会感受到更加挫败。而事实上这种教会孩子能够分辨情绪并且为情绪命名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做越好，他刚刚能够听得懂成年人说的话就可以了。比方说像我们家的小女儿在一岁多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十几个关于情绪的词，她可以说我很无聊，或者是我很难过啊，我很失望，我很伤心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孩子的一种成熟的这种标志，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它比去教会孩子背古诗和懂得多少个单词对孩子的人生的这种影响和价值要大上很多很多。同时在另外一个层面，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能够很好的去看懂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能够看懂别人的情绪，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也可以看懂自己的情绪。那我自己在做这个很多的个案或者是在家长的这种课程当中，我经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多家长只是为孩子的现状着急，但是当我问他，我说孩子目前内在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样的，他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说我不知道，因为不跟我说啊。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当你内在的洞察力和他人的连接力非常强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依赖语言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他内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感动荡。那为什么我们对他人的洞察力和连接力会变得如此之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当下对自己的感受也并不了解，我们内在也有很多相互冲突的、相互矛盾的、相互拉扯的信念和情感在内在相互交织、纠结、内耗啊，所以我们也并不懂得我们自己。所以很多的人，成年人，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很期待他们的伴侣能够很懂他。但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很多人之所以很期待别人能够懂自己，自己的伴侣能够很懂自己，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得他自己。当我们不懂得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旁边有一个人能够懂得我们。所以如果你自己都不懂得你自己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去洞察到你的孩子内在正在发生什么，并且给予适当的支持和陪伴的。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万柳院区儿童心理行为门诊的医生任杰，任大夫。任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儿呢，就先跟任大夫从这个小宝宝聊起吧。你看这个小宝宝啊，都萌萌的，特别可爱啊，但是一旦闹起脾气来，很多家长是 hold 不住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呢都会自我安慰说，嗯，没事儿，还小，叛逆期。这个说到叛逆期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这个小朋友有多少个叛逆期啊，都什么时候出现啊？ 这个问题常常会被大家提到，这个叛逆期这个词呀，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用到孩子的身上。 嗯， 那么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叛逆期的话呢，可能从第一个两岁左右时候就开始了。那么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开始不听话了，我越说不让干什么他越要干什么，我越说让他干什么他越不干什么、 嗯、 然后呢再往大了，我们说第二就是算一个小青春期，可能在五六岁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六岁左右的年龄，他开始那个力量开始爆发，所以他开始有很多对抗成人的想法，然后他开始质问你的规则，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总是你说了算、嗯、那么然后再有我们大家都去特别关注的这个真正的青春期的到来，那么这几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孩子是在叛逆期，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叛逆期这个词。但其实从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如果我们成年人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孩子的发展的问题的话，也许哪一个阶段都不叫叛逆期。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成人的角度认为，我说一句话孩子就要听，他不听了就叫叛逆。那假如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听大人的话，为什么开始不听话，那个第一个叛逆期它是怎么来的？那个所谓的叛逆期就是因为孩子他成长了，他从那个小宝宝开始认为妈妈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的世界，所以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当妈妈说了一个事情我去做了，妈妈笑一笑我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 嗯， 直到有一天他的能力慢慢慢慢在长，然后他去到的范围越来越大，他看到了更多的世界，他开始有了我这个概念。那他要确立我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说自我意识开始萌发，当他开始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他要去试探我到底能做什么，我可以不听你的，我甚至可以控制你的行为。这个时候他就在不断的去确立他自己，确立他自己的自我意识，去强化他自己的自我意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把我和你区分开呢？就是你说这件事儿，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才是我。 所以我们会发现两岁左右的孩子他什么事儿都说不，不管他内心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一定要反着，可能这样相对有点过激的方式来把自己这个自我意识确定下来，确立我。然后等这个阶段过了，我的自信心强了，我会发现哦，原来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也是我。那这个时候他就相对又平和了下来。所以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他的能力在发展，实际上每一个叛逆期都是孩子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如果我们要是从他的发展阶段上来看，每一个孩子到了一个新的叛逆期的时候，都是应该让我们觉得欣喜的地方，都是他在我们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成长了。 对，就是在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完全离开我们的世界，走入他自己的一个世界。 谢谢任大夫给我们很细致的哈讲了这个问题。通常呢，在宝宝质问家长的时候，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时候呢，很多家长的回答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你妈，因为我是你爸，小时候我就这样的，所以你也得这样。但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能不能安稳的度过这个我们所认为的叛逆期。如果按照刚才任大夫所讲的，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孩子可以安稳度过，我们自己也可以安稳度过。 是的， 就不要太纠结于这个事情的本身啊。 对， 好，那说到这个小宝宝的事情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熟的一个事儿，叫分离焦虑。这个词儿大家很常提及，非常的熟悉。那什么是分离焦虑啊？ 其实分离焦虑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学术，其实 还挺时髦的。 对，挺时髦的。可是它一点都不难理解。我们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个场景，我们自己突然孤身一人到了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地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然后周围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就是我们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心情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孩子在分离焦虑时候的那个心情。 大人是不是也会有分离焦虑？ 一样的。 所以好多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啊，哭的不是孩子，很多是妈妈。 对， 说到这个分离焦虑啊，有一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想问一下任大夫，说婴儿的分离焦虑什么时候最严重，什么时候就开始离不开妈妈了呢？ 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分离焦虑它一定是出现在特定的一个情景下的，就是有分离了。那我们说小宝宝时候，可能一两个月的孩子分离了，他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周围只要有人能及时的满足他的需求都可以的。但是相对来讲，对于妈妈，孩子会更有安全感。但是随着孩子的发展，他慢慢的可以区分出来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就开始有了他第一个我们叫陌生人焦虑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生。那这个时候呢，跟分离焦虑不太一样，他没有真正的分离，只是遇到了陌生的人，到了陌生的场景，那孩子就会可能紧张害怕，有的孩子会哭，有的孩子紧紧地抱着妈妈，有的孩子大喊大叫，就是这个时候他会出现了第一次非常明显的焦虑的这种情绪。那么这种具体的时间呢，早一点的孩子大概三四个月就开始有了，晚一点的在五六个月也开始出现了，一般呢七八个月他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峰的时期。那么随着我们的正常的去对待，就是好好的照顾孩子这种情绪以及孩子自己的发展，那么到了九个月十个月一岁左右，就是这种陌生人焦虑实际上他的就会下降了，就是孩子慢慢的他就可以适应更多的人，他就不像小时候那么人生了。但是到了一岁一两个月到学步期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孩子长大了，他又出现了第二次陌生人焦虑，就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可能见到陌生人他就会很害羞的躲起来，就会出现那种害羞的情绪。那么在这两个时期，我们说是比较容易出现孩子在认生的时候的这个表现。那么真正的这种分离焦虑，那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家里的养育方式，比如说妈妈产假结束要去上班，或者是我们孩子要入园，或者是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要被老人带走，离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引发孩子的分离焦虑。 可能主要我们感知到比较就是明显的就是孩子入园这个阶段。我们这里呢有几位听众呢也是都问到了相同的问题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吧，就是怎么帮助新入园的小朋友减轻分离焦虑，是不是爸爸妈妈自己首先要减轻一下分离焦虑啊？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因为在我们孩子入园的时候，其实焦虑的不仅仅是孩子，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呢，他有自己的分离焦虑，但是父母呢也有他们的分离焦虑。可是孩子对周围人的，尤其是跟他很亲密的爸爸妈妈的情绪，他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焦虑，除了自己这一部分，还有家长的， 就是你会传染给他， 对，他本来就焦虑 啊， 再加上别人给他的焦虑，那这个焦虑就更多了。就是从成年人的这种焦虑当中，就是被感染了，然后他的分离焦虑也会更加加重。 嗯，弄清楚了这里面的事情之后啊，就是怎么能够帮助双方都减轻这种焦虑呢？大人还好，我们可以调节，但是孩子怎么去帮他调节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小的技巧。我们说最核心的这个东西呢，还是在零到三岁之前的关系的建立。我们说零到三岁这个阶段啊，看起来这个分离焦虑出现的时间是他去上幼儿园，但实际上他的安全感的建立和这个关系的这种积累是在零到三岁形成的。那么在孩子生命的早期，如果我们的照料很得当的话，他可以从爸爸妈妈那儿，尤其是妈妈那儿得到充分的安全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心理稳定度是很好的，带着这种安全依恋关系，这个孩子就可以对其他的人有更多的信任，那就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的分离焦虑就会更少。所以这是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但是真的有些妈妈说，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我就面对孩子要入园了，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有很多小的技巧。我们说如果想让孩子减少这个焦虑，首先要带着孩子去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三岁的孩子说起来他还是很弱小的，他要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他来讲是很有挑战的。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带着他提前适应。现在有些幼儿园做得很好，提前有亲子班，那么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到这个环境当中，他也可以在亲子班上认识他的好朋友。另外呢，提前熟悉幼儿园，尤其是我们的主班的老师。那么当孩子跟这个主班的老师建立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孩子就容易把自己的这种依恋有一部分放在老师的身上，这样当他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老师身上得到这种安全感，也是减少他的分离焦虑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通过刚才任大夫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孩子的这种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啊，不是说我们所认为的孩子小那会儿他只会哭，他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什么都懂，虽然他不会说，但是他什么都懂。其实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如果说从他出生到一直以来都能够有很好的亲子关系和这种信任度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些所谓叛逆期啊，什么焦虑啊，都会很平稳的过渡的。 对，是的， 所以信任很重要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任大夫，说我们孩子入园小一个月了，经常感冒还肚子疼，说这个和你们聊的这个分离焦虑有关系吗？ 很好的问题。当孩子在入园的时候呢，我们说有些孩子是会经常性的生病，那这个生病的原因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真正身体层面的原因，就是当孩子在家庭当中他接触到的人是比较少的，我们说他的细菌啊病毒啊他的来源是有限的。当孩子入园，我们会发现他在幼儿园期间，有些孩子一个月好像就感冒一次，然后又咳嗽了，然后手足口就各种各样的病，因为他在一个群体当中，可能相对来讲他接受到的环境就更加复杂，所以这个是实际的，他的的确确是在一个更容易生病的环境下。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坏事，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就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练兵，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当孩子每一次这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这种只要他能抵御得过去的这种小的疾病，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次免疫力加强的过程。所以我们既要照顾好生病的孩子，但是也不用对生病这事儿太过恐惧，这是身体层面。那么在心理层面呢，的确当孩子或者说当人处在焦虑或者说他情绪特别不好的这个时候，他的免疫力是低的，这个时候他就更容易生病。所以呢，如果说一个孩子在入园以后他真的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生病，我们一方面要去考虑他身体层面的原因，一方面也要更注意他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原因，是不是这个孩子的焦虑是更重的，是不是他已经不能承担了，是不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来 适当的去安慰这个孩子。 嗯，身体和心理是息息相关的啊。 是的。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说我家宝宝三岁了，上幼儿园的前三天还挺高兴的，然后就不爱去了，还哭。他哭我还能忍，但姥姥忍不了啊，经常就不去了。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焦虑吧，就是大人自己 hold 不住，就会觉得哎呀孩子这么玩命的哭，就怕他受不了，所以自己就不忍了。 是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大多数的孩子在头几天去幼儿园的时候，他还在新鲜感，那个新鲜感会驱使他，哎，觉得幼儿园这个也挺好玩的，那个也挺好玩的，所以他会适当的去起到一定的分散他注意力的作用，他还在新鲜的过程。等过了这几天，他会发现不过如此，天天就是这点事儿，那我就开始想，我还是喜欢在家里玩，我还是想妈妈，我还是想回家，我不想上幼儿园，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复。那么他刚才说到的第二个，说姥姥受不了了这件事，这其实也很普遍，每个家里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受不了的人，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姥姥或者是奶奶， 见不得孩子哭哈。 对，我真的就见过，我们自己家小区里前几年就是在刚入园的这几天，在幼儿园附近常常能看到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就在幼儿园门口转，然后小孩一出操的时候那个就在树荫里躲着，然后就看一眼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还偷偷藏起来不能让孩子看见自己，然后就在那儿像打游击一样的，常常能看到这种家长。 就是放不下孩子这个心哈，不 是 哈，就是放不下啊。 嗯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在幼儿园普不普遍。他说我们宝宝呀也是今年上幼儿园，他从来不在幼儿园便便，就憋着回家才便便，说这可怎么办呢？跟他讲过道理，但是他不听。就小孩不在幼儿园上厕所，尤其是大便， 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很普遍吗？ 非常普遍。 哦， 嗯，因为我们说排便这件事情，尤其是大便，它跟情绪是很相关的。当人在压力状态下，他在紧张的时候，他就是会这个忍住他的便意的，他就是会不排便的。嗯，所以在幼儿园，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周围做个统计，可能很少的一部分孩子会正常的在幼儿园大便，尤其是刚入园的孩子，他在适应期的时候更不会。再加上其实每个孩子的敏感度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他的敏感度就是比较高，我们说有些孩子就是心思细腻，想的事儿特别多，比较敏感，比较谨慎，那么这种孩子在应对压力的时候，他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遇到的时候，只要孩子在家里正常排便，他的大便没有什么问题，他排便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要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去给他讲道理，因为我们在给他讲道理的时候，其实又给了他一重压力，他觉得这件事儿是不对的，我不在幼儿园大便是错的，但是我就是不能做到啊，所以他，你这样的讲道理只会让他的压力更多而不会减轻，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放下就好，不要再去提他，孩子慢慢适应了会找到自己的节奏， 顺其自然是吧？ 对， 就是我们相信孩子其实他也在慢慢成长，他会有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些他目前可能我们认为他面对不了的问题，其实他是可以面对 的。 对，当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他应对新的环境的时候，他的智慧都会让他慢慢的去适应这个环境，慢慢的去应对这些，然后找到他自己的方法和节奏。这个过程里需要父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任和陪伴。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最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信任和陪伴。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呀。 好吧，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算不算个体啊，这位家长说，我们家男孩宝宝四岁，最近一个月呀，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不停的尿尿，而且带医院去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医生呢也说不是身体的问题，应该是心里太过紧张了，或者是怕尿裤子什么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他偶尔尿裤子说过他，吼过他，甚至惩罚过他，但是呢他一到要玩啊，做游戏啊，什么读书啊，甚至上幼儿园之前都要尿尿，一个小时我给他算了，说差不多尿七八次，他说我都快被累疯了。 像这个孩子的这个表现，首先妈妈很细心的去排除了他身体层面的问题，就是医生检查过了，他没有身体的疾病。那么在这个描述当中，他就很像是一个他的情绪焦虑引起的。那么回去妈妈可以再去看一下，孩子在不同场景下，这个问题有没有差别。 就比如说他在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更多，他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情况会更少一些。那么有些孩子如果是他出现这个高频率的要去尿尿只在上幼儿园之前或者是在幼儿园期间，那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指向这个焦虑的来源是在幼儿园发生的。那假如说他更多的是在家里面，可能我们的焦虑的来源就从家里去找。所以我们要先做到的是细心的去观察，找到引起这个孩子焦虑的这个来源，先有一个方向性，然后找到这个来源再去缓解它，再去解决这个焦虑，它才会更有效。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焦虑。有时候我们一说观察，那个家长的眼睛就紧盯着孩子，天天盯着这个问题啊，又这样了又那样了。家长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所以我们首先要平静的去观察他。然后在家里呢，当孩子要反复的去尿尿的时候，我们不要给予太多的评价，包括讲道理，你已经去过了，你怎么又要去呀？妈妈不是说让你忍着吗？等等这些话，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没有益处的，他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的在紧张焦虑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要信任，特别的信任孩子啊。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我们拥有自由，拥有一片飞翔的天空，也是因为你的笑容。像 2018北京榜样九月人物榜，周叶，女，1963年2月出生，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她构建了残障儿童12年一体化课程体系，研发了职高教材。她所在的学校培养的智障生就业率高达70%，多名听障生考入大学。 张义彪，男，1987年2月出生，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员工。送快件时，他发现瘫痪老人吴红无人照料，家中脏乱不堪，自此为老人洗澡洗衣、打扫卫生、做饭聊天已近2年。 韩小红，女，1967年6月出生，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逢年节纪念日，慈铭就为军嫂、老党员、退伍军人、军烈属等免费体检，他率全员开展公益活动已15年。 华阳，女，1960年8月出生，宣武医院血管超声诊断科主任。创立国家超声诊断金标准的她，肾衰肾移植后仍不下一线，曾持续几小时跪着为手术患者做超声监测。 张向辉，男，1974年12月出生，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运营筹备部业务经理。他梳理民航消防相关标准300多，编译20万字，调查多个战队，重新设计的应急救援体系已经成型，为新机场运行夯实地基。 楚风，女，1975年11月出生，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立功获奖30多项的他，转业后继续纲领。他编辑的《领袖家风》及18大、19大精神解读系列迅速走红。 严永杰，男，1987年7月出生，延庆区民政局优抚科科员。寻找英烈，他半个月跑遍8个乡镇，调查了72座烈士墓。为烈士纪念墙工程，他与同事整理出2165位烈士英名。 石国勇，男，1952年11月出生，西城区华严路39号居民。痛失爱女，妻子瘫痪，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他并未屈服，出版了11部科普著作，20多部儿童剧，共200多万字。 冯丽丽，女，1977年7月出生，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海电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为视障群体设计专用电插座，为小学生编纂安全用电3字经， 推广光伏发电入户，他是电力公益人。 邢东波，男，1972年9月出生，北京市新京州建筑公司总经理，因甲方拖欠人工费未付，公司没钱，重情重信的他靠集资借款贷款筹钱，按时发放工资，农民工感动落泪。 张立鹏，男，1988年12月出生，通州区公安消防支队商务员中队战斗班班长。2018年8月2号，在辽宁白石漂流景区有三游客滑入深水区被冲向下游，休假期间陪父母旅游的张立鹏听到呼救，立即跳入水中施救，他溺水将其中两人救起，以拼尽全力又将体重近200斤的第三人推上救生筏，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托举，随后被卷入激流，经抢救无效献出了年轻生命。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的羊奶钱加上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总价2000多的东西，一起才花594。没想到这引起好多新朋友的误会，非说不可能。 所以今天的活动一开始就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说明。瑞麟羊奶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推荐了多年的好羊奶，品质上是坚守质量，确保不添加一丝一毫的增香剂、增稠剂和蔗糖，全部由纯奶制作而成，口感上彻底出山，哪怕您不吃羊肉都能接受。这一盒是300克，15个独立包装，市价是258元，广播里是独家直营价99元。本次订购6盒季度装，您喝上3个月的羊奶就免费赠送您一床驼毛被。 下单之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羊奶看到被子再签收付款的，期间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费用。4007106108 4007106108。 羊奶现在也代表着流行，是奶制品当中的佼佼者。它被国际营养学界认定为完全营养品，当中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出口了10几年的瑞麟羊奶，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不需要厂商建议零售价格的258元，只要99元。那一盒是300克，半个月的量，订购6盒是1个季度。今天还要再加送大家一床驼毛被。驼毛纤维是中空竹节状结构，有利于空气的储藏，因此它有极佳的保暖性、隔湿性、吸湿性、防潮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不好晒被子的阴寒的秋冬、怕冷的女性和老人使用。当然了，您去市面上买，这价格肯定是不菲。这一次免费赠送，而且是订购6盒羊奶就免费赠送。 4007106108 4007106108，6盒羊奶喝上3个月，再加上一床5斤重的秋冬的驼毛被，一起只要500多块钱。 看到手机尾号9844的林阿姨就是再次订购的，说昨天羊奶和被子一送到家，就想着今天一定准时守在广播前再来加订，太值了。还有3108的孙女士也是老会员，说羊奶一直在保持，自己就是肠胃道不好，那现在啊湿气不重了，上厕所就能看得出来。之前8盒才送的被子，今天6盒羊奶就送了。 目前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30秒了，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99，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一床5斤重的秋冬的驼毛被。被子有分量有包装，一看就知道，羊奶更不用我多说了啊，营养高、吸收快、强化钙质、不加蔗糖啊，均下来呢一天几块钱而已，应该花。好，最后的20秒钟了，赶紧4007106108 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